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金泽。今天让我们继续来走进京张高铁。京张高铁是全国第一条智能的高速铁路，那么这个智能铁路智能在哪些方面呢？我们继续有请中铁设计京张高铁总体设计负责人王宏宇的介绍。 有很多以往的研究成果都集中地应用在了京张高铁上，所以我们把它简单来称是第一条智能高速铁路。我们利用的现在的高科技手段，我们物联网、互联网啊等等，达到一个让旅客更加体验到温馨啊，让我们的设备更加安全啊等等这样一个目标。 京张高铁是中国首条采用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智能化高速铁路。由于各种先进技术的应用，智能京张高铁体验车更聪明也更智慧，能自动驾驶、自测运行状态，还能根据天气环境等因素调节温度、光线、压力等等。当京张高铁搭载了 5G 信号、无线充电、智能灯光调节、无极变色车窗、盲人导向等功能，就全都一一实现了。 我们的智能化主要体现在大的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使用者的智能，另外一方面是受用者智能。那么什么是使用者呢？简单来讲就是我们的行业管理、铁路的运营单位，我们长期几十年的运营要让它更加方便快捷。我打个比方，我们在京张高铁上我们首次实现了我们时速350公里的自动驾驶我们在沿线的一些为了保障它正常的运行安全，我们一些锁停，比方说我们的牵引变电锁等等，我们也进行了一些智能化的设计。比方说我们一个是沿线的综合视频监控系统，包括我们在刚才所说的牵引供电锁里边也是有一些类似于我们机器人的诊断故障的这个检验，包括一些设施设备的自我修复功能都在上面实现了。那么另外一类呢，就是受用者的便捷，简单来说就是让顾客让旅客感受到更加便捷，是不是更加舒适，是不是更加人性化，更加方便，是这一类的。那像我们在这一方面呢，像我们在很多车站上使用了一些设计了一些智能化的元素包括我们的在原来已有的这个生物识别系统，一些简单的行李啊等等都可以通过机器人来运输等等，这方面做一些尝试和探索。 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感谢您的收听。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 8501-5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